咩叫做有為，咩叫無為咧？有為而為咪無咪有為咧？須菩薩，意義雲何？以你的意思如何？一人問三聖大聖大戒七寶，嗱呢個有為。七寶唔係自然跌落嚟㗎，一萬塊揾翻嚟㗎嘛。過去古時就向大海吹吹泡，大海又有泡嘅。黃金百顏、珊瑚虎化、赤翼甚至馬老虎化，都係大海又採份嘅。呢個七寶，七寶咧吹就得有乜吹得無，呢個七寶就有嚟㗎。七寶啊，胎咧就有代有照，呢位善男子善女人，胎呢個七寶啊，胎咗一四現下，哦，積積積積呢個七寶滿一四現下，再積積積積呢個七寶啊，變小善大戒就多啲咯，再積呢個七寶啊，變咗眾善大戒，再積嘅呢個七寶啊，滿啊滿呢個大善大戒。大善大戒啦，娑婆世界一佛嘅化度，哇！佢個七寶就當咗呢佛，必須達到將遮呢個黃金寶地運作，須達到將遮用黃金嚟鋪呢個地盤嘅地嘛。佢未曾整個黃金鋪過呢個大善大戒啊！呢個人咧就呢個七寶，從安安啊，無疑有有圓安。按呢個大善大戒嘅七寶，以用嚟佈施，佈施呢個貧窮人，能夠佈施俾邊個咧？總係用大善大戒七寶嚟佈施。佈施咧，你有福咩？呢個福就俾佢吸收啦。施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飽。大善就問諸菩薩：大善大戒七寶，叫你嚟佈施。这个福呢多不多呢？宁为多饱，须菩萨言甚多，须菩萨言甚多，甚多。小善大戒七宝啊，这个福德都无量，何况众善大戒、大善大戒七宝？所以须菩萨言甚多。世尊何以故？解释以前。是福德即被福德性咯，就呢個用啊七寶嚟佈施係福德嘅相嚟嘅，唔係福德嘅性咯。性就無相啦，相就有相啦。佢用大善大戒七寶咧，呢個咪有相咯。有啲人咧唔用大善大戒七寶，眾善大戒七寶，小善大戒七寶，一四現下大戒七寶，呢個咪有相咯。佢呢個福德咧，唔係福德性，係福德相。福德相就有多少啦？有相有相有多少？唔論你咩相都啦，你都有多少？啊！我點樣都話嗰幅地嘅有相，佢比中國呢個大地咧，咁樣就比中國大地嘅相都大咗。啊嘛，佢有相啊，有相你有得比佢嘛？咁咪呢個咧就福德相咯，福德相方面咧就有多有少咯。福德相咁咪嚟佈施就有多有少，但佢大善大戒嗰個七寶嚟佈施，勝過眾善大戒七寶佈施。眾善大戒勝過小善大戒七寶佈施，所以佢是福德相，自古以來佢福德係多嘅。佢係有聲嘛，福德性嘅啊，福德性咪無聲，福德性啊，聲就無聲嘛。譬如現在江河有幾十燈燈，呢個屬於火係有聲，呢個屬於聲嘅，燈就屬於聲嘅，聲咧啊，聲都無聲嘅。呢個台咧都有波性，大海都有波性，大地有波性。虛空有波性，雖然形經文定空真波，定波就真空， 清净方言遍满八法，随众随众三身随于法面。嗱，呢个圣果，圣果啊，周遍法界，哪个地方都有。呢个圣就无相，周遍法界。但相呢，就不能周遍法界啦。相啊，有大有小，我点可以周遍法界？所以呢个系福德嘅圣，唔系福德嘅相。福德的相呢就有多少，福德的性呢不可以讲有多有少，性无相有多少，有几多几多少，虚空有多少，虚空无相呢我就没办法解数，山河大地有相可以解，虚空的无相呢不可以解多少的。所以自古以来是福德多，是福德相，不是福德性。一福有人以知敬重，以呢個金剛經，金剛經波耶，波耶就佛性，佛性呢就福德性，一性就無語性，福德性、智慧性、佛性、波性、水性、風性、地性，都係一個性嚟，性就無語，人嗰個性，人嘅人人唔同，人性是相同，都係人人都同一個性嘛。人嗰、那個相同唔同，所以人同人同之心，心同之理，理同之性啊。所以人呢嗰、那個性呢，性就相同，相就唔相同。性有男女啊，性有冇男女？冇啊。啊，人嗰個性哪裡有男女噶？啱咪啊？性就有老幼，年紀老，年紀幼啊。人有年紀老年紀幼呢個相嘅，性呢有冇老幼啊？有冇年紀老嘅性？有冇年紀少嘅相啊？冇啊！所以性呢就無相啊！但係現在呢，你用七寶嚟佈施，嗱福德嘅性，啲性就有相，可以講多，可以講少，性有多少嘛？相有多少嘛？假如有個人，以知敬重，波若敬，波若敬是智慧性啊，咁佛性啊，知敬就佛性，知敬就波若性，就係、是、以知敬重，福德性，受持乃至四句大家，有人受持呢部经，尊力为修，念力为持，受持呢个金刚波若经。一掌一句乃至四句，四句都是福德性啊，好像虚空，乜万丈虚空都是虚空，一尺的虚空也是虚空，都受持全部经呢，固然是波耶，受持一四句大的也是波耶，都受持乃至一四句大都是福德性，受持全部金剛經呢也是福德性，受持一四句偈也是福德性。譬如大海水，大海水固然是波呢，我飲一杯大海水都是大海水，不是話嗰一杯呢不是大海水，嗰一杯就是大海水，大海水嗰邊咩人嚟，我嗰一杯，嗰一杯咩人嚟，我大海水。嗱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未他人識，未他人識。自己呢受持四句偈呢，就見到呢個福德性啊，七寶佈施就福德相，自己受持呢部經呢叫做福德性，未他人知，令人呢解呢部經，令人就得呢個福德性。福德性呢，性就無相，就無有多少，福德性就性個福德相啊，无多少个福德，就胜过有多少个福德。福德上咪有多少，福德胜咪无多少。个无相咧，点可以有多少个分别呢？所以以嗰个无多少个福德，胜过有多少个福德。福德胜胜过福德上，就祈福就胜比。福德胜一胜就无二胜，一切法就胜，佛就胜，系嘛？地主波盤嗰個性，福德嘅性，今日祈福性比 ของยี่กูทิ้งการพุทธะเซงเซงมาพุทธะแซงแน่ของยี่กูช่วยโบกไทยแค่ไทยจีบัดแค่ไทยจีบัดสมเบี้ยอะไรมาแล้วมาตัดถงตัดชุดตัวอาย่อมมาตัดแล้วหมู่ยันหนียาว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หมู่ยันหนียาวแว่ที่จีตัดไล่ออกมาถงถงตัดชุด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ตัดถงตัดชุดแรกไปเผาจากวันเผาปัดไม่ถงตัดชุดก็ตัดถงนี่มันจะเต็มวังเหลือวันเหลือตาข้าเชียงนะจีปัดไปจีนเซิงเนี่ยเซิงปัดมาคือจีนนี่มันพุทธติงพุทธติงมันตัดติงแต่พระติงพระติงก็จะโมเย่คือจีนนี่มันโมเย่จีนปัดติงจีนพุทธติงคอยตอบกันแยกกองจีแยกกองปัดสามตายจีนหรือสามตายปัดสับกองจีนหรือสับกองปัดสับกองปัดจะจีนเซิงหนึ่งเซิงปัดสามตายปัดแยกจีนเซิงหนึ่งเซิงปัดสยามไทยจีปัดแรกในจีนก็พุทธเต็งมีเต็งปัดนายะถุงที่เขาพุทธเต็งเดี๋ยวเราชุดสอบฟองตามไทยปัดนายที่เขาพุทธเต็งจีตายพุทธเสียงน่ะพุทธเสียงมือเฉ่งพระตาพุทธเสียงก็เป็นในตัวก็ตายคือลุงนี่ก็ฉีดถอยตอนที่ริบตาอย่างก็จีนตอนนี้มือหนึ่งมือเฉ่งปัดนี่จีเกียร์มือเฉ่งปัดลำในฉีนถอยที่ต่อในฉีนตัวฉีเก้ก็ฉีนแต่ต่อเราอย่าไปตายในกำต่อพออยู่เสร็จครับซอยีผ่องผู้ที่เล่าเลยว่าไต้หยันจุงกำเป้าง้อยทับหล่อเจนตำต่อจะเรียนหยันซ้ำ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จันหีเซ็ง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จันหีเซ็ง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ปัญหาไต้หยันจะจุงกำเป้าง้อยทับหล่อเจนทับหล่อเจนจะเต็งนะตำตอกระลีนยันซ้ำสิ่งจริงจังหีเซ็งจะ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ในจีนก็หวังกรรมแม่เขาอยู่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จีนก็หวังกรรม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ก็แม่แม่มันก็หวาดที่ตายอยู่ตรงโก้เลยเซ็งก็ปัญหาในจีนหวังกรรม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กินเซ็งจะ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จะกินเซ็งจะ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ต้องยัดทายจีปัดก็กินเซ็งหีเซ็งปัญหาต่อเย่ยัดทายจีปัดใกล้ถุงชี้กินชุดสมเดียวก็ป้อยกินด้วยป้อยกินมาทุกทัศน์เยอะเจ๋งเหมือนทัศน์เยอะเจ๋งเหมือนบ่อป้อยบ่อหลงมาสร้อยลูกเจ้าหมูชายตายเมียกินหมูเวปักหมูเวก็หมูแซมหมูเวก็หมูจีหมูจีก็หมูแซมหมูแซมก็หมูเฮยหมูเฮยก็หมูมีหมูเฮยหมูมีแรกจะว่าใกล้ที่ทัศน์ใกล้ที่ทัศน์จะอะไรก็ออกตายคุณคุณได้ดาจีไปจีไปดาบ่อยแต่พุทธเต็มจะบอกความบ่อยมาตักบ่อยที่เสียวบ่อยที่เสร็จไปก็ทายส่งชี้เก่งชุดยัดทายจีผัดทายส่งชี้เก่งชุดมายัดทายจีผัดกับจีผัดโอ้เราตลอดตามเดียวตามถูกทายฟังก็กลายส่งชี้เก่งชุดมาจีนเซ็งจีนเซ็งแง่จีนเซ็งก็ตักฟังเดี๋ยวที่จีนเซ็งตักนี่ก็เซ็งหมันก็ปักเซ็งห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ินเซ็งนะคุณมาตักปักตักนี่ก็เซ็งหมันปักเดี๋ยวที่กินเซ็งตักนี่ก็พลิกจีปักปักเดี๋ยวที่กินเซ็งตักถูกตักปักเดี๋ยวที่กินเซ็งตักนี่ก็โอ้เราตลอดซ้ำอีกซ้ำอยู่หลายปักสรีเซ็งหมันปักพลิกจีปักปักถูตักปักจีปักปักสี่เซ็งปักตู้จีถูกจริงตู้จีถูกกินเซ็งอยู่เราจุดจะจีบอ้อนาตลอดทำมีความโหดใจฟ้าใกล้ส่งป้อแย่ชุดใกล้ส่งพุทธะเป็นหนีตังจีบันส่งพุทธะเป็นหนีตังยัดชายฟ้าแย่จีส่งพุทธะเป็นหนีตังกายส่งจีกิงชุดช่วยผู้ชายสร้อยฟ้าแจ้จิตปีฟ้าพุทธะเป็นเนี่ยชุดสามจีบันชุดสามยัดชายฟ้าจีนเซ็งระตักฟ้าจีนเซ็งระเสียงฟ้าตัดส่งจีนเซ็งหนีตังตักได้ถึงจีนเซ็งตัก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จีนปัดเซ็งที่ห่าวยาวปัดแล้วก็ปัดเซ็งที่ห่าวยาวปัดแรกแล้วปัดชุดปัดเผาไปเลยเผาไปสร้างเผาเผาไม่สร้างเผาอ่ะปัดหนุ่มชุดปัดนะปัดเซ็งที่ห่าวโม่ฟันจีนเซ็งหนีชุดฟันจีนเซ็งกำลังชี้แยกกองฟันขึ้นหมู่แรงหมู่ปิ้งกำลังฟันก็จีนเซ็งหนีชุดฟันปัดเซ็งที่ห่าวยาวโม่ฟันอ่ะจ 心生当观，观生了无观，无观以后有观，再观生了无观，无观心生的时候呢，无观无观，然后出这个佛法，佛法就即地佛法，佛法啊，心生的时候啊，有冇佛冇法冇，冇佛法然后出三无量无边个佛法，修二佛法者就即地佛法。虽无碍，所谓佛法者，即为佛法。咁样咧，见性成佛，见性就得法。所有佛法都从见性而生。呢、这个性就福德性，福德性就正我福德相。所以大愿大戒七波罗蜜多时，你唔及受持，此境一四句偈。啊，自己见性令人见性，见性就成佛，见性就得法。所以一切智佛及菩提法。皆从此见出，佛性之后无佛无法，能出佛法，出佛法即被佛法。我哋唔好执着，冇得你执，冇得你执，佛法就即被佛法。但系咧，呢个宗旨咧，而家再讲个别旨，虽无大意义云何？虽何伴难得思念？我得水河盘歌，水河盘歌啊！最无大言，不惹大仙。大仙呢就问最无大，水河盘能唔能够话得水河盘呢？水河盘得水河盘歌啊！佢话水河盘呢，可唔可以得呢个水河盘歌啊？最无大言，不惹唔可以。头不能按头，眼不能自见。手不能自作，指不能自觸，水河盤不可以得水河盤的，都不惹大仙。水河盤不可以得水河盤啊，是什麼道理呢？何以故？水河盤名為入流，水河盤是錯過，錯過就入這個法性流。法性流呢，法性是無聲的，法性就實性，法性就無為嘛。無為都無聲啊！呢個水河盤啊，悟到呢個無為法，入呢個法性流，法性就無聲。當你入啲就無能入無所入，而無所入。咁而無所入咯，點可以稱佢為入流呢？不入即定也未觸法，自明水河盤。水河盤呢，佢係錯過。錯錯見呢個無為法，錯錯就見性入呢個法性流。但係你入啲時候咧，無能入無所入，入法性係無相啦，無能入嗰個相，亦無所入嗰個相。所以雖然係入流而無能入無所入，不入色性也未觸法。皆由佢不入色性也未觸法，然後入呢個法性流。凡夫啊，就入呢個色性眼目觸法，所以不入呢個法性流。凡夫正錯過好容易，你唔入呢個色性眼目觸法就得噶啦。但我哋個個都入，嗰隻眼就判你喺呢個色，日睇到日好，係咪啊？瞓 OK 啊，開始變事啦，係瞓眼睇，睇得好啊，判你入呢個色性眼目觸法。錯過證人呢，不入呢個色證係未觸法，佢就入嗰個法證流，入聲流，唔係凡流。入呢個色證係未觸法就變咗凡流，不入呢個色證係未觸法，唔入呢個凡流就入呢個聲流。如何不入呢？我哋研究一下，可唔可以做呢？可以做，實質法咧係未中生而知，唔係未發而知嘅，中生可以做得到嘅。不入色正眼就出翻，眼嚟見色，不錯，眼嚟見色，眼見色心無色，心咩啊無色，心無色啦，當然呢個眼色咧就清淨啦，眼色清淨，眼色清淨咧呢個耳眼緊就清淨啦，眼緊清淨咧呢個色塵就清淨，三法都清淨，三法清淨咧。佢就入呢個聖流，聖流無聲而無所入啊！ 后面呢再讲清楚的安排哪一条方面有色，哪一条有黄金，一眼睇到黄金，心一条冇黄金，心一条冇黄金呢，这个眼色嘅就清净，眼净就清净，色系就清净，三不清净就入流啦，入呢个圣人之流。各位不妨学下嘛，眼一条有黄金，心一条冇黄金得噶啦。示范你哪一头有黄金咩？什么头有黄金咩？你就口水流流就攞咗黄金嚟。一个眼一头有黄金，什么头冇黄金咩？黄金咩？与你无关系，你叫你攞你都唔会攞嘅。所以不有色，声音咧亦不如是。耳头有声音，什么头冇声音？什么声音咩？呢、这个意识就清净，意识清净，意根就清净，意根清净咧，呢个性尘就清净，根尘色三清净就入呢个八正流，八正流就错过啦。啊，香尘业缘，香就讲地根啊，地之后有香，冇话地之后冇香啊，地之后冇香就被杀咗咯，唔啱边棉花得就个地冇乱啦。咁樣嚟避呢個香，唔需要避一下可以有香，心無香得，心無香同佢偷香，偷香屬於心咩？避一下有香，心無香，心無香咧，呢個避色就清淨，避色清淨，避根就清淨，避根清淨，香塵就清淨，啊，避色避根，香塵清淨咧，就入呢個花正流。入八正流咧，就叫嚟坐過。八正個無聲，入八正流而無所入，往南入無所入，嗱就正坐過啦。味咧就講到舌根，舌根係有味，心無味，俗話叫食不見其味。佢唔係唔食噶，舌根咧有味啊，點解不見其味？心不在焉咪食不見其味咯。舌有味，心無味，心無味食不知其味。咁嘅心無味咧，呢個舌根嘅舌色嘅清淨，舌色正近啲舌根嘅清淨，味塵清淨。咁樣舌根、舌色、味塵三不清淨咧，就能夠破壞，破呢個見惑，破呢個八十八支嘅見惑，破嗰個八十八支見惑嘅見道，見呢個八正流就入流。入呢個法性流，對無難入無所入。觸塵，我哋人人都有觸塵，身體上觸呢個咪觸塵咯。南面三滑呢個屬於觸塵，身體所對嘅塵就觸塵，觸塵。身有觸塵，心無觸塵，由於漏下味，作為不亂。身有觸塵，但心咧冇觸塵，咁咪作壞不亂咯。作壞，咁樣心無觸塵，呢個身色嘅清淨，身色綠色之中屬於身色，身色清淨，身根嘅清淨，觸塵嘅清淨，三不清淨咧，佢就能夠破呢個惑，破呢個粗惑，粗惑嘅見惑。見惑就八十八支，破咗八十八支嘅見惑咧，佢就破見惑，佢入聖流，入聖流無難入無所入，難入無所入。法塵咧係前塵流入嗰個異地，證明個法塵嘅。所以見聞亦流不及地，呢個法塵。見咩？見個文文係逆流，見文咧對外塵咧就有相嘅，一流入呢個異地咧就變咗影子嘅，即係見文逆流，流不及地，一流到我哋異地咧，佢就變咗個影子，啊影子啊，冇實相嘅，係嘛？就變咗個影子啊，個影子啊。呢、这個法塵啊，就屬於耳根， 一干料要发展，但系心无发展，心无发展咧，呢个意识嘅正正，意识正正嘅意根嘅正正，意根嘅正正啊，呢个发展嘅正正，意识意根发展正正咧，就破惑，破得呢个见惑，破得呢个粗惑，破得八十八支呢个见惑就见到，见到啲时候咧。而無能見，見道呢就無見道呢，見呢個道，見道就入流，入呢個正流，正流是清淨的，但是法意跟意識法塵都是清淨，清淨入清淨就無能就無所有，這個意跟就清淨，意識就清淨，法塵就清淨，三法就清淨，聖正流入清淨，清淨入清淨，無能入，無所有，所以咧就明知為入手，是正呢個錯果，錯果明為衰惡盤，再錯入呢個正流，見佛法正入法正流，只有你不入六塵，你就入呢個法正流，你正錯果啦，錯果有咩好處啊？有好處。见都唔会放落地狱，唔会做恶鬼，唔会做畜生，唔会做恶兽。坐波有咩好处咧？有食包饭瞓觉，七站咧就正卧龙坐，佢唔坐行都正卧龙坐。坐波就入正流，破见物。見到就收到，收到就變成二果，二果就是何盤。諸菩薩意意文何？知何行難作是念，我得是何行果否？知何行可唔可以講我得是何行呢？可唔可以講呢？知何行得是何行果呢？你係知何行可唔可以得是何行果？諸菩薩一句話：不也太絕，唔可以。知何行不能得是何行？头就不能按头，手不能自作，手是作物的，自己作不到自己的，指不能自束，指不可以自己束自己的，眼不能自见，眼是望色的，不可以眼望向自己的眼的，耳不能自闻，耳不可以自闻，知何伴，知何行，不能得知何行，一样的道理，所以最无大意。不也太短，何以故？知何行名一往来，知何行呢是凡意，知云叫做一往来，一往见人一来人间呢，他就了三自知了，出了三界了，正卧龙王果，他知道一往见人一来人间，加入去见到就收到，收到就破了欲界啊，九品全部分破了，还有三分未能破，欲界三分的烦恼未能破，他只能够来欲界一个爆胎，他就出了三界，知何行名一往来，而失无往来，他因为见了圣，入了圣流，圣流是无相的，无相无往来，他怎么得实实在在无往来，因为他见圣嘛，见性就无相嘛，无相无往来嘅相可得，虽然失无往来，失无往来啦，何以证为一往来咧？变啲人，变多佢，呢个大德真系好啦。一来人间，再生天上，佢就要生天师啦。所以证为一往来，佢自己冇往来嘅相可得，佢见到，见到啦，见性，见性就无相。无往来的正可得，就实无往来。但是别人咧，你有往来，佢自己冇往来。因此咧，别人话呢位呢个人啊，我就了不得。一来人间，一望面上就了三结知啦。所以佢咧就证咗呢个往来嘅果。往来嘅果是名是何行？诸菩萨，以云何阿罗汉？能得是念，我得阿罗行果否？諸菩薩，阿罗行 可唔可以咁樣講？我得阿羅漢啊，諸菩薩言：不二世之唔可以講。阿羅漢得阿羅漢，頭正案頭，眼不能自見，耳不能自聞，手不能自作，指不能自觸。阿羅漢兼可以得阿羅漢啊？唔可以得阿羅漢。世之何以故？阿羅漢名為不來，佢個名字正不來。但是正佢不來呢個欲界嚟受生死，阿羅漢不來呢個欲界嚟受爆蓋。但係咧，佢見到見呢個聖流，聖流都無聲嘅，無聲嗰個聖流咧冇不來嘅相可得，而實無不來。既然間實無不來啦，何以證明不來呢？就結啲人看到呢位大德，呢位道僧，嗌下佢，佢唔會再嚟我哋人間受爆胎啦。佢爆到天上，就呢個五阿羅漢修行用功，不久咧就出三界正阿羅漢果。四前面有五呢個阿羅漢天啊，即無二天、無凡天、四前天、四前天，即究竟天呢個阿羅漢五天啊。佢不來人間受爆胎啦，所以叫佢不來。但係見咧天性，天性嘅無相，無不來嘅相。但係別人見得佢咧就唔同，別人就有來呢、這個來呢個人間受爆胎，佢不來人間受爆胎，所以就名為阿羅漢。諸菩提，意義文學，阿羅漢能作善念，我得阿羅漢道法。消成的四果，四果就是無為，無為就是見性，見性就是見物，見莊見智而惑，他就出三界正阿羅漢果。諸菩薩意義雲何？阿羅漢能得善念，我得阿羅漢道法。阿羅漢可不可以得阿羅漢啊？諸菩薩言：不二世之不可以。阿羅漢怎可以得阿羅漢呢？如果阿羅漢得阿羅漢，頭上的案頭，手就能自作，指就能自觸，眼就能自見，耳就能自聞，耳不能自聞，眼不能自見，阿羅漢不可以得阿羅漢。由於呢個影不可以得影，影就無我，怎可以影之得影之啊？你嗰個影之得我影之啊？得唔到，自己影之得唔到，所以影不能得影，又係影就無我嘛。怎可以影得影啊？阿羅漢就無我嘛，阿羅漢無我，怎可以阿羅漢得阿羅漢啊？不耶大師，雖無大言，不耶大師，阿羅漢不能得阿羅漢嘅，阿羅漢無我，阿羅漢呢不能得阿羅漢，但而眼不能自見，耳不能自聞，知不能自操，修不能自作，一样的道理。大师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啊！实实在在冇有一个法就名为阿罗汉。冇咩法呢？众生你有生死嘅法，见有生死，所以我哋生死无有妖奇。皆由我哋见有生死，如果有波嘢个智慧咧，不见有生死，生死就了。生死控咗，生死咧一碰到波嘢，生死就控唔见咗生死。对波嘢之中啊，不但呢个生死不可得，不但不死亦不可得。在生死在呢个波嘢之中咧，生死控，生死控就咪不但不死咯，不但不死亦控。凡夫就见咗生死，阿罗汉咧了咗个生死。就不淡不死，不淡不死咧，係咪阿羅漢有咁見有呢個不淡不死？佢就阿羅漢就得阿羅漢，但阿羅漢啊唔見有呢個不淡不死嘛，所以實無不淡不死之法可得。生死個法不可得，不淡不死個法亦不可得，所以阿羅漢咧就不淡不死，就冇不淡不死個法可得嘛。生死滅咧就不淡不死，唔係話離開生死滅以外有不淡不死嘛？生死一滅落就稱為不淡不死咯。不淡不死咧， 还有那个三地密道，有不三不地，这三地不三不地啊，唔系实有噶嘛。开始有黄金，黄金灭咗咯，唔可以有个黄金灭咗嗰个可得噶嘛。有黄金都成只摩得，黄金灭咧假金摩得啦。冇黄金嘅天可以讲有冇黄金可得，所以实无有，不三不地是不可得明。阿罗汉，细啲只阿罗汉多次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啊！细啲只阿罗汉咧多次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阿罗汉话我得阿罗汉，阿罗汉咧得阿罗汉，阿罗汉得阿罗汉咧就变咗头上得头啦。啊，只能自出，手能自作。阿罗汉你点可以得阿罗汉呢？阿罗汉的影子，影子得影子，影子不可以得影子嘛。梦就不能再发梦嘛，系嘛？梦就发梦嘅，冇呢个道理嘛。阿罗汉不可以得阿罗汉，所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咧，即为只我人众生道者，以尽希望。阿罗汉话：见到我得阿罗汉，只都有我。见到我得阿罗汉，就都有我啊！阿罗汉话我得阿罗汉，就只都有个人相。阿罗汉系圣人啊，只都有圣人相啊。阿罗汉话我得阿罗汉，就只都众生相啊。分别妄相嗰个众生相啊，分别妄相我得阿罗汉呢个众生相啊。啊，分别喺度，阿罗汉话我得阿罗汉，就有受者相啊，执者。執就受者相，執就自己得阿羅漢，咪有受者相咧。所以阿羅漢執自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只我人眾生受者。但是佛知我得無三三內，諸菩薩就將自己嚟證明一下。個曬天佛就帶眾念住，時常都讚歎諸菩薩得呢個無三三內。虽无大唔依人，唔依人相争嘅，皆五大一，一切都空嘅，唔依人相争。人家嫌佢坐，佢就成日企就嗰时；人家嫌佢企，佢成日坐就嗰时；人家嫌佢坐，佢就一味行；人家嫌佢行咧，佢就一味落。所以虽无大咧，绝对唔依人相争。所以佛知我得无担心喎。諸菩薩啊，一切羅漢之中無擔心愛，諸菩薩第一，即係人眾就係第一。人咧叫阿羅漢人，阿羅漢個個都得無擔心愛，就有三愛可得。阿羅諸菩薩得無擔心愛，不見有三愛可得，所以叫佢人眾就係第一。個個都無擔啊，啊，但有無擔心愛可得啊。諸菩薩咧無擔心愛，不見有無擔心愛可得，即阿羅漢一人眾咧再嚟第一，是第一嚟要阿羅漢，曬天就讚歎，諸菩薩皆咁第一，是第一嘅嚟要阿羅漢，一切羅漢都嚟欲噶，哪個阿羅漢唔嚟欲咧？個個都嚟欲噶，不過一切羅漢嚟欲嘅，你有欲可嚟，啊嚟咗欲。见有欲可离，叫做离欲可罗汉。虽无大呢，离欲嘅，离欲不见有欲可离而离欲，所以佢正系大一。佢皆空啦，佢皆呢个欲嘅空，不见有欲可离，得嘅嘢而离欲，因此咧，佢在一切罗汉之中咧，佢是大一嘅离欲可罗汉。呢个考试考大一，你哋个个离欲嘅有欲可离啊！啊！我嚟欲不無欲可嚟啊！我都唔見有欲可嚟啊！而嚟欲，所以叫為大一嚟欲阿羅漢。細啲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嚟欲阿羅漢。我唔見有欲可嚟咯，我就唔可以作是念啊！話我是嚟欲阿羅漢咧、啊，只要見有欲可嚟咧，就作是念啊！但我不見有欲可嚟，我就不作是念話我是嚟欲阿羅漢。細啲。我也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，假如我作是念，话我得阿罗汉道咧， 咁咪有我而得阿罗汉，有我就有三灭啦。阿罗汉就正话不三不四，有我就有三四啊。点可以话我得阿罗汉道呢？我得阿罗汉道，有我得阿罗汉道。呢、这个阿罗汉呢，就阿罗汉呢叫做无生。有我得无生呢，有我得无生，无生就变得有生。所以以振就起妄啊！阿罗汉呢唔可以讲话自己得阿罗汉呢就无生无灭。有个人话自己得阿罗汉呢，就以振起妄就无生无生，变得有生。我得阿罗汉道，晒善得不知水菩萨，自闹阿难罗汉正。一个水菩萨讲话我得阿罗汉呢，晒善就唔赞叹，大众面前唔正人赞叹。唔正人讚下個衰菩提是貌阿難羅漢，阿難羅漢就無得行，亦即係無牽行，亦即係極正行。衰菩提咧，乜以人相爭，即係貌阿難羅漢啊！一切人之中，佢唔以人相爭嘅貌阿難羅漢。咁咧，加油佢！唔見咗阿難羅漢，鬧阿難羅漢。但佢話自己得阿羅漢咩？曬天都唔講啦。啊，你啊，你話自己得阿羅漢咩？曬天都唔讚歎衰菩提，鬧阿難羅漢。咁曬天點樣讚歎衰菩提，鬧阿難羅漢咧？以衰菩提實無所行，衰菩提唔見有呢個無得行可得。咁樣咧，而來就讚歎衰菩提，鬧阿難羅漢。一個衰菩提見有呢個無得行可得，曬天唔知衰菩提鬧阿難羅漢，因為衰菩提皆空大一，無我無法，無唔見有阿難羅漢可得，所以曬天咧就讚歎佢鬧阿難羅漢。嗱，以衰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衰菩提是鬧阿難羅漢。这个呢就波野正修成呢，入到波野就望得自己了，所以人同八月同过得自己。我们今天讲的此处历史，听后面就是背面的。